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拍照片唔会有错啊。 嗯，拍照片。 其实系错嘅，系最后都拍唔到噶。 你讲艺术照 系啊，因为上个再上个再上个礼拜，我咪同阿八阿零零后讲话，会同佢拍啲艺术照，即系裸照啦。 系咯。 咁最后都冇啊，嗱就唔讲住呢样嘢，唔讲住。 O K。 吓，都要讲翻一啲台务嘅嘢啦，系咪先？其实。是不是台務呢？ 算台務啦， 都算是，我未成台。我成日覺得是五個節目呢，一個禮拜有五個節目呢才成台。就算呢個節目呢都是一個月一集的，暫時都不算是成台，話聲聽 ,ok? 食你唔死，就由以前冷月時報的同埋圍住各背脊的環節食你唔死呢，而家正式就變成一個節目啦。咁亦都是一個視像的節目，暫時就擺在 YouTube 度先。咁啊，係有啲嘢要同大家講嘅。咁啊，大家知啦，食你唔死係你班契弟要求我做嘅，即係一路以來都係咁樣嘅。牛哥，我幾時做食你唔死啊？我成日喺啲微信啊，或者以前喺啲 Facebook 啊嗰啲網友就咁問啦。食你唔死幾時有一做啊？有一做啦。嗱，好，有家而家做啦。咁你應該點做咧 ？Like and share。 冇錯啦，係點贊。啊，同埋分享， 行公義好憐 憫，系啦，行公義好憐憫，其實唔係，係你班契弟叫我做嘅，話聲你聽 ，OK？ 嗱，而家係成你哋要求， 要求 係啦，做出嚟，但你做完之後，屌你咯咩？哦，睇完之後，牛哥好睇啊！咁你乜撚嘢都唔做咧？係啊，咁係更加契弟，OK？ 唔捐錢已經夠契弟，你連 share 定 and like 你都冇嘅話，你就契弟之中嘅契弟。OK， 嗱好撚簡單嘅啫，你哋有咩 Facebook 啊，咩朋友啊，朋友圈啊，咁你咪貼上去咯，唔撚驚，我冇色情成分喺度嘅，可能頂到我得閒爆下粗，係咪先？咁你哋唔撚使怕嘅，我講，哎呀！原來你呢、這個咧叫雞嘅字，有閪人識我咩？係咪先？你雖然唔怕貼幫我宣傳嘅，啊你哋唔宣傳正契弟啊呢樣第一樣，記住，即係你聽清楚，係為你哋而做， 係 like and share 喎，唔好 like 咗算喎，要 share 埋喎 ，share 喎，即係點贊同分享喎， 中文同分享喎，及分享喎， 及分享或一齊做喎，啊記住，你唔好諗住。哎呀，讚撚咗我好啊，冇呢樣嘢嘅，即係唔係喺個好聊天室讚咗我啊？微信話牛哥好好睇，冇撚用啊！啊，即係包括八十後都係啊，你啊，你睇完之後讚，我知道嘢，你喺度讚嘅，我佢得我得邊同我講啊，冇撚用噶，啊喺你個 Facebook 嗰度貼，OK， 咁啊，你都要做呢樣嘢，呢樣第一樣嘢啊，第二樣咁啊，當然係俾人屌嘅問題啦，即係視像嗰度，你知啦，咁啊，震啊，咁啊拍嗰個時候咧手震啊，咁啊好正常啊，因為我唔係一個 professional 嚟噶嘛，咁啊頭一二集都震啊，咁啊其實可以唔震啊，因為佢有個防震嘅，我唔識教嘅啫 ，OK， 而家識啦 ，OK，OK， 啊會好啲啦，而家開始會好啲啦，但係你知呢啲咁嘅濕鳩平嘅，即係五嚿水啫嘛，嗰部 cam 五嚿水，咁啊嗰、那個所謂防抖震呢防囉。 係囉即係你一揈佢都冇辦法㗎。 啊真係故意 有啲咁順咁樣揈佢都佢都防止唔到嘅。 啊咁都係會震嘅，但係而家我識撳㗎啦，係終於識撳啦。啊咁啊嗰個問題可能會解決㗎啦。 改善少少。 咁頭一二集就可能忍耐下先啦，第三四集會好啲㗎啦。咁第三個問題啦， 另外一個問題就聲音嘅問題啦， 聲音問題啦，咁因為我頭先講咗啦，嗰部機係幾嚿水嘅啫嘛， 就冇獨立收音㗎啦， 冇獨立收音，佢係收世界聲嘅， 係 啦，咁啊你知啦， 環境噪音冇有啲大啦， 係啦，環境噪音有啲大啦，而且咁樣我講嘅嘢，你知啦。即係喺大庭廣眾講嘢咁樣大聲啊！屌你老味啊！真係有啲喂大佬真係面皮薄丟死嘅，屌你老味啊！真係我已經好撚面皮厚嘅，我都叫佢大聲講噶啦，但大聲講都收唔到啊！因為點解咧？有幾個原因啊。部 game， 如果拍放得好，我太前太近我，當然收到音啦。 但影得我得個頭， 嗯，就睇唔到背景啊， 睇唔到背景乜嘢都冇， 台面啊， 係啦。咁如果我將部機移即係整個我埋牛腳架添啊，腳架移開移開少少，影到我起碼三分之一個人， 嗯 啊、或者可能五分之一個人，咁、清楚啲。咁我就離支咪好撚遠喎，即係離嗰個收聲嗰度好遠，跟住冇聲喎。咁啊，遇咗呢個問題咧，所以咧係點整都死嘅。 係咯， 係啦。咁唯一 除非你獨立收音啦。 唯一第一個方法啦、 嗯， 就係、是、嗰部機，五嚿水買翻嚟嗰部機唔撚要啦。咁、啊，重新再買過一部可以獨立收音嘅。咁、啊，再買多個 嗰啲無線夾咪。 咁啊，一開二咁啊，同阿碌兩個咪可以做咯。 嗯哼， 咁、啊、樣啊，咁當然啦。要錢㗎嘛， 嗯， 要錢咁你知啦，係嘛， 嗯， 咁其實我網友所有捐嘅錢，我都已經係全部攞曬出嚟 投放翻落去， 買平板電腦啦，咁可以方便，可以喺譬如我星期一喺出面我都可以 隨時隨地上節目啦， 出節目啦，係嘛，咁而家所以而家係準時咗㗎嘛， 嗯， 咁咩啦。整一部電腦啦，你知啦嚇，咁嗰部二手嘢啦，不過好撚耐㗎啦。咁買咗你部 cam 啦，啊又買咗好多臨審嘢啦。咁、最撚貴嘅就買咗部山狗啦，啊原來鳩噏嘅啫嘛，屌你都冇得用㗎嘛，啊千鳩幾二千銀啦，嗰部嘢又係爆灰嘅，啊用原來做唔到嘢㗎，收音仲閪撚過而家呢部啊， 哇啊陰公， 佢但佢歪啲，佢個鏡頭歪啲，但係講真咧食電又食得勁啲。咁啊， 同埋嗰部就真係可以上山落水㗎嘛，嗰部。 嗰部可以上山落水嘅。 係啦。 啊，咁啊，可能我睇下點樣搞啦。用買咗翻嚟我都用嘅。 哎呀，早知我去塞班問你借嚟玩啦。 係咯，係唔是撚蛋啦。恭喜你結婚啦。咁啊，收音嗰度就係有一個問題，我會坦白講，要睇下呢網友即係嗰個瀏覽嘅情況大唔大啊？如果譬如喂，如果得嗰幾廿友、幾百友睇。咁我又攞千鳩幾二千蚊出嚟買部 cam， 喂咁其實真係好撚戇鳩㗎喎，即係叫你哋俾錢你哋又唔肯賺㗎啦，我俾佢真係俾贊你哋未必肯㗎嘛，你知啦你哋好撚矜貴㗎嘛，你撳個點個贊，嘩點個贊咁撚柒難，你叫我分享咪仲撚柒難，我分享我要給別人批㗎你老味啊，我真係好撚柒難㗎，咁就即係咁所以捐錢更加難啦，睇返啦，網友捐咗咁多錢，其實大概係其實兩雞嘢都唔夠啊，兩雞嘢都唔夠，話聲你聽下。其實我將所有嘅錢已經放曬喺個節目度㗎啦。OK， 咁啊咁啊，如果譬如個節目係如果食你唔死係會受歡迎嘅，多啲人 like 啊，就揞啲血汗錢出嚟啦，盡量。 唔係最緊要多啲人睇啊，唔係多啲人 like 啊， 係啦， 係睇嘅問題啊，睇嗰個 view 數。即係雖然依家據我所知，即係外邊我喺 Facebook 都見到有個係物理學嘅博士，佢開咗個 YouTube channel， 一個月先得六蚊收入。即係人哋講物理嘅咯，開個 YouTube channel 都係得六蚊收入。即係雖然係少，咁但係都係一種支持咯。即係你 like 唔止嘅，你要 share 出去，等多啲人去睇，咁個 view 數先會高。 係，就算你 咁先係一個實質嘅支持 咯。我係咪 share 出嚟？咁你話要多啲人點擊啊，人睇啊，咁我係咪多咗錢咧？其實唔係嘅， 唔係。 即係要記住咧，我要解釋俾網友聽先。 係， 因為咧一萬個點擊咧， 係 得一蚊嘅啫， 係 YouTube 啊， 而且咧。你知啦，咁呢個節目呢即係食你唔死呢呢個視頻呢要剪㗎嘛。唔係剪呀要剪呀剪接呀。個剪接嗰個幾鋪啊係人力公司嘅員工嚟㗎。咁佢幫我哋剪呢，咁我將個成條 channel 呢就擺落佢嗰度。 冇錯啦。即係個 YouTube channel 唔係阿牛嘅。 係啦，個 YouTube channel 唔係 公司嘅。 係啦，咁有個我係淨係開咗個 Facebook 嘅專業嘅啫。咁當然啦，你哋上我自然俱樂部嗰個網頁首頁呢就會你公告裏面見到啦。入咗去先。咁點擊都唔關我事㗎，話聲你聽。咁其實都唔係 咁多。咁都就算唔關你事，咁你都想剪接嗰班都做得開心，做得有心啦，係咪先？ 起碼你 即係佢見點我剪撚完都係一個月得幾十人睇嘅，冇人啦。 咁冇人啦嘛。咁所以呢，即係你冇諗住我開咗個 channel 就即係 YouTube 度會有錢俾你呀，即係十萬人瀏覽過，其實睇過咁都係十蚊嘅啫，即係多真係唔多嘅，即係而家就算佢呢100萬人睇夠噏啦，100萬人冇可能啦，都係一嚿水㗎啫，即係其實冇都唔夠你食一餐， 啊，咁我算食生辣中咧200多啦，算300多啦，系咪先？啊，咁其實所以係唔肯俾錢，咁你哋就 like and share 啦， 係啦，亦都當然啦，亦都希望嘅網友真係會捐啲啦，因為講真，好希望真係搞一個台出嚟。咁除咗搞食你唔死之外，我仲想講啲 apps 啊。手機 apps、 APP 嗰啲 嚇，咁 APP 嗰啲，因為我成日覺得有啲網友係唔識，即係你識 download 落嚟，係用佢好少部分啊。尤其啲大陸 apps 啊。咁就最簡單，我俾一啲都係食你唔，都係智能俱樂部嘅嘢嚟噶。微信嘅微信錢包，好多人係唔識綁定佢嘅。就算你係有身份證，唔係回鄉證 ，OK， 有大陸銀行卡。有手提電話，你要綁定，你都綁定唔到喎，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咁咧，尤其是係用緊舊卡嗰啲啊，舊嘅回鄉證嗰啲啊。其實點樣咧？喺我哋嘅舊卡嘅，你點樣可以綁定張微信錢包咧？其實喺我哋舊回鄉證嗰個 number， 最後嗰個 number 你唔要就得㗎啦。我哋嘅舊嘅回鄉證嗰個尾數嗰個 number 咧，其實唔係回鄉證 number 嚟嘅。是我哋嘅換證次數嚟嘅，所以係次次都有權唔到。你換過一次就變一，換過第二次就變二，所以咧嗰個 number 咧係假嘅。你只要將個number 減咗去，唔打落去，定係打尾嗰、 即係打少一個 number， 打少咗一個 number 咧，你就可以綁定到個微信嗰個錢包噶啦。咁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啊， 我都唔知啦。 強如見哥哥都唔知啊，梗係明哥哥喺大陸生活啦。 我都住大陸，我都唔知啦。 有二廠有三廠啦，係嘛？二廠嘅嚇咁佢都唔知噶。佢綁定個微信錢包咧，其實都係我喺福田教佢嘅。咁福田你福田揾我咁我教你綁定啦。你見哥哥乜都有啦，又有銀行卡啦。又有手機啦，但佢就係都綁定唔到。嗱，我教佢識啦。咁其實有好多好巧妙嘅嘢啊。例如食你唔死，我會點玩咧？將來咧，我係會有啲一齊食飯啊。大家 A A 制啦，或者你大家夾錢請我食都好啦。咁啊，去一啲網聚去食飯。咁梗係拍咩？梗係玩直播啦。直播有咩直播軟件咧？如果我喺大陸食 17 YouTube 已經冇可能啦， 係啊， 係先嗱17嗰啲咁已經 out 啦嘛，話聲咧， 17 out 啦， 咁你要識，你係先用鬥魚 app 啦，鬥魚嘅直播嘅 app 嚟嘅，咁其實你譬如你我介紹得你玩鬥魚呢個直播 app， 你梗係唔係為咗喺我嘅直播啦，好撚多嘢睇噶嘛，咁你知咩知咩咁嘅馮提莫啊？ 主播啊呢 啊馮提莫一個好可愛嘅女生嚟噶， 唔識 唱歌好可愛嘅，其實唔簡單，好簡單啫。你打馮提莫喺 YouTube， 佢有個咁啊，佢 YouTube 有一人 YouTube 都已經有啦， 係已經有啦，已經有人貼將佢啲嘢貼出嚟嘅，好過癮嘅。但係嗰啲18歲嘅，因為16歲佢已經出嚟做主播噶啦，咁啊做到而家18歲，又住龍運房。賺錢賺到而家住洋樓，買埋樓㗎喇，而家你即係一個月100萬，曾經最勁嗰個月搵100萬，當然啦，好似呢啲嘅網絡紅人呢，一年賺過億都有，年賺過億都有。咁譬如你鬥魚，你咪自己攞嚟玩下囉，可能下一個搵過億個咪你囉，係咪先？真係㗎喎，即係聽咁大家可以 直播乜嘢先搵過億點啊？直播打飛機都係射2億啫點啊？ 可能係咁樣㗎嘛，即係你咪趁下呢啲嚟學下囉，係咪先？咁樣大家都 當識女仔嘅一技傍身啦， 玩下嘢啊咁樣。其實呢啲 app 其實有用㗎。仲有啲 S 咧，嗰啲咩咁美不用等咧，嗰啲等食飯 S 咧， 排隊嗰啲， 排隊嗰啲咩？ 你唔得啦，依家要收錢啊！屌咁， 收錢睇點樣咧？如果人多咧，嗰2蚊係可以俾嘅。 係，但係 咁佢有啲， 我都唔願俾咯。 有啲巧妙噶嘛？你譬如喺香港，你唔可以攞定個 即係要人數到一半先至俾你攞台㗎嘛，好撲街㗎嘛。 或者係你唔去到嗰個區，譬如喺羅湖，你係香港攞唔到台㗎嘛。 依家好多都係啦。 咁你有方法啦，你知你有啲 apps 嗰啲假定位㗎嘛，咪用假定位囉。嗱，我會教埋你用呢啲咁嘅嘢去破解佢哋個 app 嘅。嗱，其實呢啲係好好玩嘅嘢嚟嘅，真 係。 咁 其實想破解到慳翻嗰2蚊啫，最關注係。 唔係洗撚咩？你搶紅包搶到啦，嗰2蚊雞。 大佬，我俾2蚊排你隊， 跟住我過咗號，咁你退唔退嗰兩蚊俾我先？ 唔係過號咧，過幾多？你五張台以下都有噶嘛？ 嗯、 過咗五張台，嗱呢啲咪唔知咯。嗱我 過咗五張台，我俾咗兩蚊，你做乜 咁啊？咁啊就冇咁冇計啦。咁你係過咗， 我就會好唔順氣咯。如果你張飛係免費嘅，咁過咗號冇所謂，再排過係咪先？ 過咗號有五，佢就留你五張台，呢啲都唔知啦，係咪先？嗱、如果譬如我有一個講 Apps 嘅節目，咁咪其實大家咪知道好多好多嘢咯，係咪先？咁啊，南昌食你唔死就係希望大家 幫幫手 ，like and share 啦，唔係錢嘅問題， 谷大個 view 數啫，係 啦，谷大佢先， 谷大個 view 數，咁嗰邊個 channel 又可以幫我哋嚇，即、係人哋作為一間媒體公司，咁梗係有方法幫我哋揾客户啊，或者 諸此類啦， 贊助啊，諸此類， 即係羊毛係出自狗身上啊嘛，唔係羊毛出自豬身上，喂，羊毛出自狗身上，豬埋單，唉，咁樣唔係冇係豬啦，咁樣有廣告噶嘛，俾廣告你咪豬咯，係咪先？ 你最辛苦都係 copy and paste 嗰條拎啫， 咁你頂多係羊毛出自狗身上，你哋做狗啫，唔使做豬啊，而家做豬好 cheap 噶嘛，係咪先？講豬好 cheap 噶，咁唔緊要噶，係咪先？啊，咁第二最後仲有乜嘢咧？啊係，講下神山虎嚇， 神 山虎先。咁因為咧，其實近買自從買咗神山虎之後咧。咁耐呢其實神山虎加咗四次價啦。咁當然呢每次唔係加好多七蚊啦八蚊啦四蚊啦九蚊啦咁樣加啦。咁加埋埋你都而家差唔多都廿幾三十蚊啦。咁樣我就一路都未加過你哋啦因為好難 講。講過兩次啦。即係人哋加你未加我哋都講過兩次啦。 講過兩次啦咁我想俾你聽。咁快將加價㗎啦。咁應該理論上三月啦，或者四月啦，我希望過咗年先啦，或者過埋我生日先啦，咁先加價，因為我知道一加價俾人屌啊嘛，即係一加價屌你啦， 生日流流屌你， 新年流流無啊，我生日又俾人屌又唔撚好啊，係咪先？咁決定咁啊，用咗可能過咗生日先加價啦，或者過咗年先加價啦，起碼即過咗年俾人屌好啲啊，冇咁而家新車流流俾人屌係咪先？到時我就會250蚊盒。咁啊問題係有嘅，因為如果你買一盒呢就勞煩你哋要行喺銀行入手啦。如果譬如你當然啦你係 紅包啊你 OK 啦。 如果有紅包啊講真啦你有支付寶我可以收。你有微信支付我可以收。微信香港大陸我都可以收。支付寶香港大陸我都可以收。你就俾人民幣港幣都可以我都收到嘅。咁如果仲有係咩呀戶口入錢啦，如果最麻煩咧就係櫃員機入錢啦。以前咧就200蚊盒，你入兩張紅仔，咁就可以入到數啦。但如果250蚊盒咧，50蚊咧就入唔到嘅。 ATM 冇得入， 你要排隊啦。ATM 入唔到嘅，咁你就可能要排隊去入去啦。當然 就賺搞啦。 係啦，咁你係可以入300蚊嘅，但係我不設找足嘅。 O.K. 啊咁樣 即係冇得計數嘅， 係啊冇計數嘅，唔好話哎呀嗰啲呢上次我俾咗300蚊，下次咩啦唔好啦啊咁啊。咁當然啦你最好咪申請個支付寶啦。係啦。咁講真。 或者最好買兩盒啦。 最好買兩盒啦買兩即係用到啦。咁當然啦而家呢個神山虎某程度已經佔咗我好大部分嘅 收入 新計。OK? 咁亦都希望啲網友呢介紹俾朋友用啦食啦而家真係 work 㗎嘛 ,OK? 咁希望網友幫下手啦哇唔可以再講啦再講俾人屌啊話聲你聽啊 ,18 分鐘。 OK。 咁都要講返00後啊。咁我真係有時真係唔知點解越熟呢就越仆街。以前呢啱啱識00後呢都會早啲出嚟㗎嘛。咁其實呢幾次呢當然啦我有幾次揾佢呢冇喺節目度講啦因為再講好撚沉㗎嘛。屌啊牛又係00後屌又係小新新。屋你咁又係雞低端人口咁我知㗎所以我遲啲有會講其他所以會講下元朗囉所以係有嘅理由嘅 ,ok, 咁但係即係發生咗一啲幾有趣嘅嘢影相咁上次就透露過所以今次要講㗎嘛咁就講返啦咁講之前都諗下喂啲即係真係喎唔知點解開頭呢00後呢啲呢就會早啲出嚟㗎 聽聽話話 而家就越嚟越硬啦， 始熟賣熟啦， 唔肯知點解 約佢六點啊八點到， 見女都係咁樣嘅喎，即係約你六點就八點幾先到，咁都有好處嘅，你八點幾到 食埋飯都九點幾十點啦，咁咪唔想睇戲咯。咁、其實某程度慳翻嘅。但係你知啦，阿陸你係清楚我啦，我中意睇戲噶嘛。咁睇戲係我一個幾中意嘅活動嚟嘅。咁我話變算而家冇得睇，咁都唔緊要啦。 嘿，你都醉翁之意不在酒㗎喇。 唔係㗎，睇戲都幾緊要。即係同條女睇完一套好嘅戲呢、你返去診佢呢係大家啦、大家開心。 Okay, okay. 因為你知道飯盒嘅嘢啦，其實同拍拖冇乜大分別。你氹到個開心。 咁你嗰晚又有問下。 係呀，嗰晚佢會落力少少嘅。嗌跳床大聲啲嘅。咁起碼即係揸住你碌嘢呢都會熬多幾下嘅。即係好想 free 㗎，或者呢佢主動少少。插話你袋底咁屌你乜諗都夠啦。你乜嘢都冇喎，屌你食撚完咗佢診你喎。咁佢就話得啦，你屌我算啦。咁佢唔會咩㗎嘛，咪先你有少少交流嘅。咁好啦，咁都你話八點先到，八點先到啦。咁呢次呢咪就同佢走去食嘢啦。食咗一間好家餐。即係佢好撚柒難食嘅韓國燒烤。 韓國燒烤 啊。已經灰嘅人已經係已經已經點解老母啊你驚係咪先，已經八點先出嚟囉。其實我肚餓㗎、我肚餓㗎。咁你仲要食一間咁撚柒難食嘅韓國燒烤都算啦，唉，食撚完韓國燒烤咁都係九點零十點鐘到啦。咁你仲有時間㗎嘛。咁就睇戲又唔夠時間啦，咁仲有少少時間去做乜嘢呢。咁我咪帶佢食糖水啦。你記住啊，女仔呢其實係好鍾意食甜品嘅。唔撚知點解㗎，好鍾意食甜品，男人鍾意食啲鹹酸嘢啦，挑頭嗰啲人男人其實鍾意食嘅。女仔鍾意食甜嘢嘅。咁其實 係啦，你去唱 K 都見啲女人成日擔波玩糖 㗎。係啊，即係甜品係對女人係吸引嘅。等於女人係鍾意食蓮藕嘅，天生嘅。即係佢哋就係嗰種可能身體要吸收嗰樣嘢。但係等於貓點解要捉老鼠呢？因為隻老鼠呢有一種化學劑呢老鼠身體裏面自然有㗎。係會令到隻貓呢更加隻眼更加睇得清楚㗎。所以貓係天生一定要捉老鼠㗎。OK， 佢一定咬咗嗰隻老鼠吸取佢嗰樣嘢令佢隻眼靚啲㗎。即係睇嘢清楚啲㗎。Okay. 天生嘅。所以蓮藕是女人喜歡吃的，是天生是吃了蓮藕是對女人好一點的。好些什麼我不知道的。 OK。 咁、okay. 就帶佢吃甜品啦。冇戲睇咁你梗係氹下佢啦。我知道喜歡女仔喜歡吃甜品咁帶佢食啦。嗱啲手段嚟㗎嘛都會好啲。咁我很簡單啦。咁我嗌咗個芝麻糊湯圓啦。補下頭髮啦嘛。雖然好。 補嚟乜。 冇、okay?。但都你知啦，即係黃楊達嘅心理㗎嘛，其實真係基本上真係即係黃楊達心理，佢我好明白佢個心理㗎嘛，即係你我知即係黃楊達個頭擺落我度呢，我就已經知道個心理係點樣。當然黃楊達都好了解我個心理啦。佢即係我係會鍾意食合圖，我諗黃楊達曾經會食過好撚多合圖㗎，芝麻我咁食過，佢一定食過㗎。我 feel 到佢可能查個張身101添啊！我 feel 到佢一定會咁。 霸王洗髮水都用過， 一定會用過啊！即係黃楊達用過嘅嘢，基本上我都應該用過。我用過嘅嘢，黃楊達我估計佢都應該用過嘅。OK， 所以我好明白㗎。OK， 唔好抽佢水啊！都冇價值啊！呢度 冇價值，冇公共性。你可能咁就話齋，冇公共性嘅屌你！ 講嚟做乜撚？ 咁我食個芝麻糊湯圓啦，諗住以形補形啊嘛。咁個阿00後就嗌咗個綠色嘅。好似啲糯米糍咁樣嘅，係咩嚟嘅呢？因為我一世人呢有兩個勁敵，第一就係姨媽啦，係人都好行，除咗我之外，個個都係勁敵啦。第二就係榴蓮，我係 貓屎味， 好撚唔鍾意聞過嗰種榴蓮味，即係家母，就係一個榴蓮精嚟嘅。OK， 食到胃痛我都要食嘅。OK， 咁每次個家母呢喺街市買咗個榴蓮返嚟擺喺廚房呢，嗰陣咪供出嚟呢，我喺房裏面呢，我頂唔順呀，我要逃走呀，我要逃離深圳呀，嘩你諗下喺牛頭角有個榴蓮我要逃離深圳呀，嘩真係咁樣恐怖呀，或者我嗰陣味。 我細個都係㗎。 即係我迎住嗰陣味都唔得。 我哋幾兄弟都係㗎，阿媽一擺個榴蓮入雪櫃就屌到飛起。 係呀就好撚 嘅，我雪櫃唔用得。 真係唔撚掂，我接受唔到，咁多年都接受唔到。咁啊，佢嗌咗嗰啲榴蓮糯米糍，你有街你知啦，你喺大陸嗰啲甜品鋪，張台好撚細張㗎嘛， 逼逼貼貼 咁啊，我坐對面，咁嚟好撚近佢㗎嘛， 我一路二路都聞到浸淋煙味。 嗯， 咁冇可能屌柒佢噶嘛？你都嗌撚咗咯， 係咯， 係咪先？嗱，而且佢唔好識聽普通話嘅啫嘛。 就算佢嗌緊，你都唔會喝停佢啦，係嘛？ 唔會啊！所以我就一因為點咁樣剔噶嘛，我剔咗個耳光啦，我都唔實知嚟咗我先知大鑊。咁佢喺度食，我聞到浸淋煙味。哇！我已經想嘔，我真係想嘔啊！即係我嗰個芝麻糊幾好食都，我都想嘔。哇！依家我塊面已經攞，好似屌你老味聞鞋啊！我俾我 搞埋一住啊！ 搞撚錯啊，大佬！屌你老點大車啊？車老味乜車？係咪先？佢仲有一車，我已經係灰撚到咁噶啦。OK， 嗱咁啊，咁佢食撚完啦，咁我嗌即係嗌杯水俾佢，飲水啦。食榴莲要飲水啊！當然梗係唔係食榴莲要飲水啦，係你食榴莲，我要你飲水。唉，冇辦法噶，係咪先？ 佢要上到酒店再刷牙添啊！屌， 唔肯刷噶嘛？呢啲係咪先？佢夜晚瞓覺屌咧，原閪夜晚佢又係刷啦。同我嗰個 我發覺有陣時啲同啲女仔一齊咧，即係佢見你刷，佢就會刷噶啦。 而且我唔刷噶嘛，你知啦、啊。我有個我有攞攞攞就攞牙噶嘛。 有牙周病唔刷 啊！我咩仲？我而家我次次都帶住啲攞口水㗎， 俾佢攞口咯。 哎呀，我成日都俾佢攞口，你唔肯出我嗰啲女，唔、知佢唔知你唔知唔中意擺啲嘢落口啊嘛，條蕉一樣啊，未必個個女仔中意擺啲嘢落口啊。咁、OK， 咁、算啦嚇，攞完啦。其實佢嗰陣榴蓮味已經冇曬啦，我覺得飲完啲水，但個心理嘅就又喺度啦。因為我冇理由由深圳由逃離翻牛樓閣啊，或者係聽下。咁咪唉，咁咪一路。咁我心喺諗都唔緊要啦，陣間影相㗎嘛。我當時都未知唔撚實得嘅。可以有裸照㗎嘛。補返晒數啦，裸照拍我起碼都拍返15分鐘至20分鐘，乜嘢榴蓮味都冇撚晒啦。自己唔好呃返出嚟，好撚實驚呃返出嚟。咁未必嘅食咁少嘢，未必呃返出嚟。 你唔好俾佢飲可樂得啦。 咁啊，咁啊，我諗住有想影，乜斜榴蓮都抵擋你啦，係咪先？所以我咪都抱住一個好撚興奮、 充滿寄望嘅心情， 係一個人生滿希望嘅感覺，就好似我18歲咁，啊諗住一夜成名，我唔係個交合啲咁啊去到啦，咁啊。翻去酒店啦，咁啊零零后就見到，我就已經放咗部單反，咁啊插埋個閃光燈， 擺好曬架山， 擺好曬個陣噶啦，咁啊諗住，跟住話，咁啊阿零零後話，你想點啊？我同你講話，我上次你咪話想影下啲 藝術照， 照片嘅，啲照咪同你影咯，跟住話我唔影啊。哇！屌你聰明咗，屌你老味聰明咗， 加同啲姐妹傾過偈， 係啊，可能係啦。即係當日佢真係細神劈遠咧，哇！好啊，好啊，好啊，影啊，影啊，即係咁樣樣啊嘛。 跟住翻去同啲姐妹傾偈先賴嘢， 賴咧我撚鳩咁 OK 啦。咁佢話：我話唔影嗰，其實佢唔影，佢曾經都影過噶嘛。咁於是咧，我租咗呢一間房咧。要講間個房先啦，有一條鋼管喺度啊。鋼管冇嗰條鋼管。咁佢個主題呢係應該 disco 或者 DJ 房啊。因為佢 夜場主題啦。 咁佢個火幅牆呢係黐滿曬啲 mixer。假嘅牆紙嚟嘅。咁、最特別呢就係有一個50尺嘅投射。50尺高性。咁都幾大嘅投射㗎。咁一撳個遙控呢 哦，喺頂上面升落嚟嗰啲 啊，升落嚟嘅嗰個， 即係啲公司會議室嗰啲。 係啦，啊，去翻工咁樣，咁有投射噶嘛？咁嗰部投射嗰個嘢喺上面，嗰、那個投射機咧就喺我張床嘅上面。咁啊，插個 US 手指內咧就可以 就播你自己啲嘢啦。 啊，就可以睇到啲嘢啦。咁當然啦，可以睇 AV 啦。 梗係啦。 晏晝咧，我就已經插咗落去睇阿優香啦。 Okay. 因為我個手指裏面得一隻 AV 嘅啫。嘩真係屌你囉唔係。當然係都唔即係都唔算係好清晰嘅你知投射嘅嘢㗎啦係咪先。但係即係喺酒店睇 AV, 仲要睇投射我都第一次。但係你 一 問喺酒店睇 AV 嘅波大過頭 啊。但係喺酒店睇投射睇 AV, 我真係未試過㗎。嘩呢次真係過眼捉人啦、我記得我喺酒店睇咗一次㗎啦其實晏晝。咁啊好彩未飲神山苦啫。 哇！但已經睇完都已經砰砰聲啦，睇親我砰砰聲啊！即係阿優香講電話俾人屌嗰個咧，一路講電話又俾人屌嗰個咧，啊嗰、那個啪啪啪啪聲啊嘛！如果有冇有睇過就知啦。啊咁啊咁啊啊咁啊，諗住其實諗住，唉，租呢間房咁啊，可以影下影影下相啦。 係咯，有啲背景 係啊，背景啊，有啲鋼管啊。咁跟住咧，啊我話係咯，如果唔影呢啲裸照，即係唔影藝術照，咁都可以影下啲生活照啊。咁啊咁同佢影下鋼管啦。 啊， 唔識識跳喎，原來。咁我係喺佢面前跳一次俾佢睇， 攬住碌嘢都唔識。 係啊，我係喺面前跳一次俾你，我發覺我仲識跳過佢。 咁应该叫佢帮你影嘢 啫。我条腰咧都油油地啊！啊，即系我 话晒啲街舞。 我去到啲啲 disco 睇得多啊嘛，啲拍睇咧，似个钢管舞，我真系识少少噶嘛。 嗯， 睇见人系我识少学少少噶啦。 嗯， 咁啊，佢又唔识我教佢你咁样玩啦，咪影咗几张啦，啲相你见过晒啦。 嗯嗯嗯。 啊，咁啊，当然啦，一影紧相就我哋放水啦，落埋啲泡泡啦，泡泡浴啦。咁啊，都有影佢個出浴照嘅， 嗯， 但係咧就全部啲嗰三點咧， 三點不露啦， 就俾啲泡泡遮住曬啦， 嗯， 咁啊好簡單啦，阿窿你睇過曬啦， 嗯， 啲網友就冇得睇噶啦， 嗯， 其他網友冇得睇，除非你出嚟， 嗯， 你出嚟咧我就俾你睇， 跟團啊或者網聚， 係啦係啦網聚啦，咁出嚟我可以俾你睇嘅，但係冇但係都冇點睇啦，一點一即係三點不露啊嘛， 嗯， 咁啊咁啊我哋咁啊譬如我咁影完啦，影完曬相咁啊我就影完啦。我跳翻落個沖涼房一齊泡泡浴啦，沖一浪，咁啊沖完啦，咁啊呢次比較快啲嘅，咁啊點樣講啊？跟住就出水抹翻乾佢咁啊，咁啊上床啦，上床咁啊咁樣，我將掹翻張喺個 cam 個單板度掹翻張卡出嚟，就將啲相就過咗入落去部手機度，咁啊跟住我喺張微信咧就發俾零零後啦，跟住零零后已经喺我隔篱噶啦，跟住我就喺阿零零后面前 delete 晒 佢。嗱我话嗱唔怕噶，我系唔会保留噶。嗱睇住我 delete 啦，系嘛 ？delete 晒啦，冇晒啦，我都冇啊。其实点会冇咧？ 喺个垃圾桶度走， 垃圾桶啊嘛，你可以回即系佢，但系你真系见到我删除晒噶嘛？但系其实喺垃圾桶嗰度未抌晒噶嘛？你只要唔删除个垃圾桶咧，系有噶嘛？所以阿窿你睇佢啲全部都系垃圾桶，垃圾嚟噶，搵翻晒出嚟噶嘛？ 抄垃圾桶抄翻出嚟，好核突啊！ 咁啊，跟住阿零零后就攞咗啲相啦，跟住喺度做个动作， 做咩？ 美图 哦， 啊执相，哇唔够光又执。我大佬屌你黐線，單反嚟㗎喎。即係屌你老味，當然部機係阿碌嘅。 係。 可以賴呀，可能阿碌部機嗨呀，唔緊知。喂大佬影到咁一個朋友，我有朋友做攝影師㗎，大家認識啦。咁佢話最好靚就 iOS 100啦嘛，我咪教個 iOS 100囉。咁影出嚟佢話唔夠光。咁喺度喺狂執爛執。我屌你老味唔撚得係呀。唔係呀喂。好撚打擊㗎喎。或者你諗下啦。你遲到打擊。 食榴蓮。 食一身所謂韓國燒烤。 唔好食。 打擊。食榴蓮。 打擊。 打擊。 唔影相。 唔撚影相。打擊。 P 圖。 P 圖我屌你唔係 P 圖就係 P 圖喎。嘩大佬辛苦你知道。部單反唔輕㗎啦唔家產連埋嗰個閃光燈閃光燈就針做重撚過個單反。係咁嘩已經真係屌你冇撚滾㗎嘛先啲。咁其實呢滾到嗰陣時就係神山虎㗎嘛。滾加眼啦佢就喺度執相喎。我撲你我梗係唔好執啦。 你老尾執返曬先。 你執相我執夠你。咁喺佢執相嘅期間咪執佢。咁平時呢我一向都唔好鍾意講做愛嘅過程呀。但係依排成日講唔知點解。都講少少平時呢即係要狠狠地呢因為我要解釋一樣嘢呢我講過㗎啦零零後呢就同阿小豬差唔多㗎佢就成日呢同佢搏嘢嘅時候呢佢就會大髀夾少少唔俾你入曬嘅 ,ok? 咁我當然啦因為我有一個絕招㗎嘛 攝佢枕頭。 攝個枕頭落去呢次都廢閪事啦 ,ok? 喺前面插兩插反撚轉佢你攞有樣勢狗仔即係每其實我知道每診啊小豬啊呢啲會頂一頂你呢佢好撚疾驚手狗仔㗎。唔知可能入得勁啊。 入曬 啊。入曬啊。咁樣我就知道我 feel 到啊有咪 feel 起今日就 見到有啲面有爛色㗎啦。阿靈狗嘩鋪 唔係話狗仔。 有狗仔屌你老母。你試過枕頭咪算囉屌你啦。你試過枕頭我都仲可以搵個大髀再夾少少少啊，但當然都冇用啦。你狗仔咪撞撚柒入我鋪你個街冇撚大喎。就冇辦法啦，我經過上面五重嘅 打擊 再加埋神山府第六重嘅打擊。是先咁就 叫你死。 我唯有就方法就發泄喺你身上嘅啫。咁當然啦都係即係幾撚滾㗎，明明白藍咁咪咁咪唔好講啦，呢啲咩診完嘅嘢診完啦。咁算啦，咁發返就老火啦。 落返道氣。 落返道氣啦，咁神山府都落返道氣啦。咁跟住就咁瞓啦，瞓醒。咪唔瞓醒大概八九點呢。咁玲玲就拍醒我啦，因為佢而家轉咗工。 我要早起身早走。 唔係喎，但係佢要返返環江啦。 係囉係囉。 但係佢而家佢轉咗份工喺羅湖做嘅。 喔、oh, ,ok。 咁但係佢而家要搵地方搬啊。 我搬返出嚟羅湖。 搬返出嚟羅湖。咁、 嗯、 下次可能會早啲啦，不如出嚟羅湖。希望啦。咁要下個月先知。咁佢而家呢咁佢一定返屋企。唔知點樣要瞓啦，因為喺我度瞓唔方便，因為瞓到兩點鐘就醒。再返環工。瞓又唔係，唔瞓又唔係，咁可能咁八九點佢嗌醒我，喂，好襯埋嗰 Q， 俾錢走啦，咁佢睇，咁啪啪醒我，咁咪唉都算啦，咁咪整 Q morning 俾佢咯，咁已經就算啦，已經唔涉枕頭啦，啊唔狗仔啦，咪即係普普通通咪交貨，跟住咪埋單走人咯，咁完咗呢一次咁嘅。咩噶啦？即系我想话俾网友听，理想系美好啊， 但系现实 系残酷啊，吓咁而家咧，因为你知啦，你唔知，阿陆你又知啦，嗰部单反系你俾我噶嘛，叫俾我噶，我而家唔捻柒要噶啦，俾捻翻嚟啊， 好多谢 啊，唔好系啊，啱啊，多谢。咁啊点样咧？我会买过一部单反，喺神，我唔喺女，唔会喺呢。捐獻就攞翻出嚟噶，我係會喺神山府嗰度啲辛辛苦苦揾翻嚟嘅月亮錢出嚟買一部單反，因為咧好似 Canon 啊，係咪叫做 Canon 影人像好啲，因為我哋有一個攝影師網友噶嘛， 佢 hobby man 咯， 佢好叻噶嘛，佢係中意將自己佢出去影相嘅時候，將自己扮個稻草人啊，披曬嗰啲迷彩啊，咁扮只雀去影相噶嘛，佢咁有啲咁嘅人喎，真係啦 ，OK。即係米布扮隻雀影像，咁有時影下啲車模啦，咁我一個咁嘅攝影師朋友嘅冇辦法啦，即係請到時我要買佢出嚟請教下佢，即係點樣影相啊，買啲二手機啦，買啲 Canon 嘅二手機啊，平平邊度平啲啊，邊隻 model 好啲啊，咁我會揾佢啦，我會揾你㗎，嗰位攝影師嘅網友嘅， 跟住佢就會同你講係關於人嘅問題，唔係關於部機嘅問題啦。 係㗎，我都會同你講，你影啲車模靚都係個車模嘅問題，都係人嘅問題，唔係到你嘅技術問題啦。我都係識咁講啦。最後，食多講翻食你唔死啊，食你唔死。如果有啲網友係覺得有咩問題嘅，麻煩你哋直接同我講。OK， 因為 唔好喺咩義谷講啊， 因為無謂你無謂出面自己思下，你想我咩有咩改進改變，唔需要喺其他谷個講噶，我唔知噶，亦都唔需要借人哋把口同我講啊，係咪先？你直接同我講，喂阿牛，你啲聲音唔得，喂冚家產你部機手震，甚至你講嘅嘢食唔好食，或者你我睇得唔清楚。或者屌，总之叽里呱啦啦。 或者你有咩提议叫我哋去边度试都得。 都得。咁你哋直接可以同我讲，唔好私下就走去啲自己开个 channel 就自己，即系开个聊天室就自己喺度讲。咁你某程度真系唱我。OK， 你米其林叫佢为我好，讲我节目啊为阿牙好，我唔知噶。但系你系揾到我嘅，我咁容易揾，系咪先？你可以揾到我，你咪直接同我讲咯。你唔好系自己系私语，一逢你啲私语咧，讲下就变唱，或者叫屌柒我噶啦。咁我非常之，我介意嘅，我非常之介意嘅。 当面屌唔介意， 当面屌唔介意。当然你屌完，你讲完之后，我受唔受你一件事啊？吓，嗱，如果我唔受你，你咪可以屌咯，你咪有资格屌咯，系咪先？但系讲真，你即系讲开之后，我唔 俾个机会我改善都冇。 系咯，你不如我借阿碌把口同我讲，你借阿碌把口同我讲，你不点解唔直接同我讲？ 又咪唔識，係咪先？你唔係揾我唔到，係咪先？咁我希望你網友聽話少少 ，OK 啊，唔好絲絲細語，有問題直接同我講，直接啲啊，我又唔會喺個 WeChat 度生活時候出嚟打你，係咪先？你又我如果你譬如你掉得勁，掉得我勁嗰頭，咪唔好唔係我啲節目我啲分寸，你咪唔好出嚟咯。好啦，簡單啫嘛。 你咁唔滿意，唔好撚聽咯。 唔好聽啦，唉、哎，真係，係咪先？好啦，咁啊，唔撚講啦，三十幾分鐘啊，補翻曬時間俾你啦。 好嘅。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翻嚟再講元朗啊。 拜拜。